你好，我是王征，首先祝你呢新年快乐。专栏的正文部分已经结束了，相信这半年的时间你学习到了很多，那究竟学习成果怎么样呢？我整理了数据结构和算法中必知必会的30个代码实现，从今天开始分7天发布出来，供你复习巩固所用。你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完成测验，测验完成之后呢，你可以根据结果回到相应的章节，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 SmartFly 同学还整理了一份配套的 Lead Code 练习题，你也可以一起来练习一下。那在此我仅代表我本人对 SmartFly 同学表示感谢。另外呢，我还为假期也在坚持学习的同学准备了一份丰厚的春节加油礼包。从2月5号到2月17号，只要在专栏文章下的留言区域里写下你的答案，参与答题，并且留言被精选，就可以获得即刻时间1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。7篇当中的所有题目只要回答正确3道及以上，就可以获得即刻时间99元的专栏通用月码。如果7天连续参与答题，并且每天的留言均被精选，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即刻时间价值365元的每日一课年度会员。今天的测试呢，是关于数组和链表的几个必知必会的代码实现。现在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练习，做完题目之后，你可以点击请朋友读，把练习题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说不定就能帮他解决一个难题。祝你取得好成绩，我们